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如何给孩子配眼镜？ 孩的爸 啊， 好消息，好消息。 哎呦，这真不容易啊。这么多集下来，我很少听到你有好消息。 嘿，这怎么讲呢？ 什么内容啊？ 咱们俩上周不是咨询 AI 专家怎么保护视力这件事儿 啊？ 我呀给上传到我们辣妈群里了， 哦，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呢。 是吗？ 真的呀。 啊， 这好多家长啊都跟你一样有感慨， 嗯， 说孩子呢戴近视眼镜的特别多啊，这没戴的担心啊，哎呀，这戴上了的就更担心了。 那为什么呀？ 新学期开始了，该给孩子配新眼镜了。 哦， 这个怎么选眼镜也让家长挠头。 那这个我不在行，咱老规矩还是问问 AI 专家吧。 对对对对对。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议论我听见了。儿童由于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近视度数会由于一年过渡、配镜不当等因素而不断增加，所以儿童在选配眼镜时，家长要多用心。 哎呦，专家，那您具体给我们说说，孩子配眼镜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是。 一、鼻托，儿童头部与大人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鼻梁的高度，大多数儿童的鼻梁较低，因此儿童配镜最好选鼻托高的或者鼻托可调的眼镜架。 哦，鼻托高的。 二、镜架材料，使用金属架容易变形摔坏，且金属架可能造成皮肤过敏，而塑料架则不易变形也很难损坏，所以要给孩子买塑料板材镜架。 嗯， 材料啊。 三、重量，选择儿童眼镜一定要注意重量，如果过重容易造成鼻梁骨酸痛，严重的可能导致鼻骨变形，所以儿童用的眼镜重量一般在20克以下最为合适。 哟，还不能太沉。 四、镜框大小，儿童眼睛应有足够的视线领域，由于儿童活动范围很广，所以尽量不要选择会产生阴影及视线死角的镜框，镜框太小视野会变小，镜框太大容易戴不稳且重量会增加，所以儿童用眼镜框应大小适中。 嗯，也不能大也不能小。 嗯。 五、镜片选择，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儿童应该选择安全不易碎的树脂镜片，而不用玻璃片，这样可以避免由于镜片破碎造成的眼外伤。 嗯， 不易碎的树脂镜片。哎呦，专家您说的呀可太全面了。 是是是， 我们呢 谢谢 给孩子就按照您的这个标准啊， 嗯， 来去配眼镜。 对对对，所以孩儿妈赶紧发帖了去吧。 哎，对对对。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粗心家长让两岁幼儿独自上厕所被困，消防撬门成功救援。近日，南充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一火锅店求助电话，称就餐食客因为疏忽大意，让两岁大的小朋友自己去卫生间，导致小朋友把自己锁在厕所里面无法出来。因为厕所空间小，店员不敢盲目破门，怕伤了小朋友，于是求助消防员。 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为了保护幼儿安全，采用撬棍把门撬开，将被困小孩救出。孩子救出之后，在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心大的妈妈甚至牵着手问孩子擦屁屁没有，令在场人哭笑不得。当下正值暑期，消防指挥中心已经接到多起小孩被困被卡的报警求助电话。消防员因此提示家长一定要照看好各自的孩子，避免造成意外。一旦遇到孩子被困被卡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和119求助，切勿盲目施救。孩子接种新冠疫苗，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对于家长朋友来讲，在孩子接种新冠疫苗时期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孩子接种疫苗，家长应全程陪同。家长应全程陪伴，家长或其他的监护人陪同孩子接种，准备好孩子的身份证或户口簿以及监护人的身份证，并且由监护人签署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二，疫苗接种应和其他疫苗间隔14天，但如果出现外伤、狗咬伤等需要注射破伤风或狂犬疫苗等情况，则不受14天时间间隔的限制。三，接种前避免劳累和空腹，在孩子放松情况下接种更佳。四，除有特殊不适之外，应严格按照要求的间隔日期接种，以最大程度保障疫苗的保护效力。五，接种后一定要留观30分钟，以防意外。北京同意容易出品大型童话剧《开心农场》警长尼克。这部剧说的是在开心农场里，作为农场的治安管理员，警犬尼克每天都尽职尽责地看护着所有动物。可是有一天，由于尼克连值班好几天，实在是太累了，就趴在草垛上昏昏大睡。可就在这时，一个神秘的身影悄悄溜进了农场，并且杀死了一只鸡。正因为这样，尼克也背负上了玩忽职守的罪名。可是尼克对此并不甘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只警犬，身负着保卫农场的最高职责。所以尼克告别了农场动物们，只身一人踏上了寻找凶手的旅程。历经千辛万苦，尼克终于找到了凶手，破获了农场杀鸡案件，并再一次赢得了开心农场所有动物的信赖。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1月6号，地点就在红剧场，目前还有50元的最低票价。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来了。这部剧在沿袭原版故事的温暖与思索之后，融入更多的中国元素，让这部青春之作散发小而美的精致。作品首演至今5年时间，热力不减，演出过百场，成为很多观众的音乐剧入坑之作。有观众评价此剧靠情感把作品与观众连接起来，充满能量，学会珍惜，依然触动心弦，温暖人心等。今夏的演出将于7月30号在上剧场温暖回归，携全新卡司组合共叙友谊，续写感动，继续完成这张关乎友情、生命、青春的人生清单。虽然名为遗愿，但作品也并非将笔墨着重于生死问题的沉重讨论，而是以两位少年的性格碰撞和完成清单过程中令人啼笑皆非的各种奇遇，将观众拉入到了一段奇妙之旅。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1月13号，地点就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目前还有28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说到感觉，不论家长还是孩子都不陌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们，甚至还会不知不觉地使用到第六感。几千年前，人类就已经知道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存在。但是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对于人类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我们的感觉就是一本关于感觉和感官的人文科普绘本，它好看好玩又充满新知，适合亲子共读。我们的感官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快来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吧。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 爱心树童书的主编秦芳老师，欢迎您，秦芳老师。 大家好，我是爱心树的编辑秦芳。 嗯，爱心树童书啊，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啊都很熟悉，小朋友很熟悉啊，因为推出了很多很有趣的这个童书，比如说鼠小弟呀、等等哈。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说的这本书呢，叫做《我们的感觉》。哎，这个书啊非常有意思，而且呢，它在各大这个评分的这个书榜上啊，这评分都比较高，也受到了很多家长和小朋友的喜爱。其实说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视觉呀、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哈等等，我们可以感知到的这样的感觉。那先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的感觉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对，我们的感觉呢，它是一本人文科普书，就是是一个超大开本的，主要是分六个章节，讲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视觉、听觉、触觉，还有嗅觉和味觉，以及我们可能不那么熟悉的第六感。然后整个书的形式就非常的新颖，然后呢，是从多元的视角和多层次来介绍这些感觉的。 嗯，是的啊，像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其他的这些感觉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哈，这个是我们平时能够可感可知的。但是这个第六感听起来是非常的新颖，感觉也非常的神秘哈。那不知道书中是怎么样去介绍这个第六感的？ 对，其实第六感呢，它不是某一种感觉，它只是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五感之外的其他所有感觉的一个总称。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类也有，可能动物也有，可能相对来说动物的第六感会多一点。比如说呢，有的鸟类有一种磁感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说一个鸽子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能往返几百千米，然后回到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就是它也没有导航，也没有高科技，它也不像人类一样能借助很多工具，它是怎么知道的呢？怎么认到找到回家的路呢？就是它有一种，在它的喙部有一个磁感小晶体，就是可以用那个地磁场来确定方向。这是叫磁感知，也是一种第六感。然后像我们人类也有哦，比如说人类的方向感呀，还有伤害性感觉，还有人类的本体感觉，都是属于第六感。 是的啊，您这样一说，感觉第六感不再那么神秘了哈。其实它可能是某一样生物它所特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这本书呢，好在呢，它是属于叫做多学科的交叉啊。里面呢，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不是跟生物更加靠近哈？但其实里边有历史呀、科学呀等等这些知识，还有这种幽默漫画哈等等。所以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和传统的一些其他的书，只有讲述的这种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这也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本书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不单纯是一本科普书，它是多学科交叉的一本科普书，就是这就是跟它跟其他科普书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它讲到我们感觉的时候，讲某种感官的时候，它不仅是从一个科普知识的角度，然后呢，讲了一些，比如说讲到视觉的时候，它首先有一部分会讲到我们眼睛的构造呀，然后还有这些为什么我们眼睛会看到东西呀，这些基础的科普知识。然后呢，它会通过一些小漫画呀，还有一些小实验呀，还有一些视错觉的东西，就是非常具有那个参与感，让读者就很有互动感，能调动大家，然后一下子能运用起自己这种感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每一个章节里面都介绍了一种跟这个感觉相关的职业。然后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这是非常具有拓展性的一个东西吧。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科普书，就是讲述一下这个科普知识。然后它这里除了讲述跟感觉有关的那个趣闻呀、知识之外，它还有一部分这个就是职业相关的。比如说视觉里面，它讲的是相关的职业是画家。然后呢，对，然后在嗅觉那部分讲的是调香师这个职业，然后在味觉那部分讲的是一个厨师这样的职业，就是让大家能把那些我们生活中所接触到的 就是跟孩子有一些很实际的联系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孩子就会非常立体的去感受这个感觉。然后后面他还有一个章节，就是比如说跟这个感觉有关系的一个历史趣闻、人物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在视觉这个里面讲的是这个盲文的发明者，就是一个路易斯布莱耶这个人，然后讲述了他怎么发明这个盲文系统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讲了一些视觉障碍，就是其实他每个章节都有，就是除了讲我们正常的视觉之外，正常的感觉之外，他还讲了就是这个感觉的障碍和一些会让我们读者去关注这一方面，然后会认识到我们的感觉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对， 是的，像您刚，对，您这样一介绍，让我们觉得这个书它既是一种职业体验的书，然后呢，同时其实说到孩子的各种感官哈，它也能让孩子对于自己的这种感觉更加的注重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书当中呢，每一章都有对于感官进行的这种科学还有医学角度的这个解读。其实爸爸妈妈在跟孩子去看这个书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在渗透一些怎么样去保护视力啊，怎么样保护听力啊，怎么样去更加的这个健康的啊，去生活，健康的去玩耍的，可以补充一些这些信息哈。 是的，是的，他这本书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跟孩子探讨的一个文本，然后呢，就是你从某一点就可以去讨论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像它还有一些关于动物的一些感觉，比如说一些宠物，像狗啊，然后马呀，它们的视觉是跟我们不一样的，看到的颜色也跟我们不一样。还有那个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讲到视觉的时候，可以跟孩子探讨，就是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的眼睛啊之类的。然后，在听觉那一章里，它其实是有一个那种分贝表，然后再列了一些图示，非常非常简单明白，就是。有一项我觉得看了当时还挺觉得很意外的，就是戴着耳机听音乐，它其实那个分贝是在一个危险阈值、就是、 哦，是吗？ 对对对，就是很直观，它把那个痛苦阈值用那个红色来表示，然后危险阈值是紫色，然后可听阈值是蓝色，然后在安静的阈值是那个绿色，然后就有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声音，比如树叶风吹树叶的声音，就是很安静的一个阈值。然后呢，就是洗衣机的轰鸣声，就是在50分贝左右，就是一个正常的可听阈值。但是我们觉得很吵的那个喇叭，就是扩音喇叭的声音，还有那个吸尘器的那种声音也还在可听阈值，但是戴耳机听音乐听东西的时候已经在危险阈值了。就是这一点还特别直观，然后就是可以跟孩子进行很多探讨，比如说平常不要经常戴着耳机听东西啊，然后怎么好好保护自己的听力啊，这样的，是挺好的。 就是您讲的这个耳机，戴着耳机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阈值，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时间，就是戴耳机的时长，还有一个就是耳机音量大小的这样的一个限定性？就比如说我可能每天在10分钟之内或者20分钟之内是可接受的啊，然后呢这个音响是在差不多是60%左右啊，这个是可接受的。 对对对，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一个的点，就是可以跟孩子进行就是更深入更细致的一些探讨，然后包括可以带孩子一起去查一些资料啊，然后呢就是共同去讨论呀，去研究啊，都特别好。 是的， 对， 所以他这本书呢，他应该说是一个开放式的书哈，邀请孩子和家长共同来读，然后共同来讨论。 是的， 对 对对。 而且我也发现这个书里还有一些比较适合亲子之间做的一些游戏啊。其实现在的这些书啊，做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啊，就是它能够让孩子动起来啊，也能够让孩子开心起来。那关于这个书中的一些亲子游戏，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就是每一个章节都安排有一些小漫画是很有意思的小漫画，都是跟这个感觉有关系的。然后呢会有一些小试验，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视觉相关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两只眼睛而不是一只，就是他没有讲很多的道理，他没有说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构造造成 就决定了他怎么怎样，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是举了一个小实验，说做一个小实验就明白了，就是请朋友拿个袜子，站在离你2米远的地方，然后轻轻的扔给你，如果你两只眼睛都睁开，你很容易就能接住，然后如果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可就难多了。然后他就是先通过这种特别容易实现的这种小实验，然后让孩子去亲身的体验一下，然后后面他有一些简洁的文字来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这种小实验之外呢，他还有一些就是图片类的互动，就是比如说这个在视觉这个章节里面，他有很多那个视错觉的图片，就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见过类似的，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热议的有一个就是一个裙子的颜色，有说是白金色，有说是蓝黑色什么的，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也是一种视错觉，包括国际上可能还有一种那个视错觉图片大赛，就是会设计出来各种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孩子可以看图片然后发现就是实际情况和自己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是的， 就很有意思，然后就是而且这里也可以引发一些更深入的思考吧，就是眼见不一定为实，就是再进一步进行讨论也是很有意思的，包括后面比如说还有一些小迷宫啊，可以用手指进行触摸，就是触觉那一张，然后就是走迷宫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有一些世界名画，就是可以里面有很多细节让孩子去找，都是跟那个章节内容相关的一些东西。这本书它在互动性上做的是特别好的，就是它其实从一开始就好像在邀请你要唤醒自己的感觉，包括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封面和封底。它的正封是一个特别简洁的一个人。一个人像 一个剪影哈，一个侧面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剪影， 对对对，然后五种感觉你都能在这个图片里面找到，然后呢它这个书你可以拿着就是拍照的，就是挡住自己的脸，然后你那个手的姿态就是正好是可以跟它有形成一种那个衔接的对，它一开始就好像在邀请你快来跟我互动快来跟我一起动手这样的 所以这个书它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它不光是给孩子看的书，我觉得成人应该也会非常的喜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的封面哈，可能有的我们朋友没有见过这本书，我可以给大家来描述一下。那么这本书呢，它的名字叫《我们的感觉》，它的封面呢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头部的这样的一个剪影，那整个头部呢其实是黑色的阴影的状态，但是呢把我们的每一个就是五官啊，用一种特殊的颜色把它凸显出来，比如说耳朵就是红色的，那个手就是黄色的，眼睛是蓝色的，鼻子呢是绿色的，嘴巴是粉色的啊，他用各种各样的颜色把它拼贴出来，所以其实还有一种很艺术的这种感觉，很现代的那样的一个风格哈。那刚才其实您也讲到了这种视错觉，我觉得小朋友特别见得多的视错觉就是可能在一些商场上有那种像 3D 的那种漫画，好像其实它是一个平面，但是好像下面是个悬崖，对吧？ 对， 所以其实这种视错觉是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会骗了我们哈，所以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那么这本书刚才您也讲到了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玩耍哈，在这里边呢会有一些科学的知识、医学的知识啊，包括一些艺术的知识，还有呢一些这个人文的思考。那么这本书推出之后呀，有没有一些小读者或者是家长朋友或者是一些大朋友啊，对于阅读这本书的一些反馈吗？他们是怎么看这本书的呢？ 就是那个有很多小读者都很喜欢它，特别是大家对那个视觉那一章就是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是会反复的看，因为那个书就是视错觉那一章，它有一个是盯着圆盘的中心点，然后慢慢把书前后移动，然后那个边缘会向不同的方向转动，其实它是没有动的，然后大家就不停的拿这个书转来转去，就很有意思。 对，然后包括小朋友都会比较喜欢那个，它里面有关于小动物的，就是每一章其实都有的， 嗯、 就是动物的感觉，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 嗯， 然后呢，大人会比较喜欢什么呢？我觉得大人更喜欢的可能是除了这本书的内容之外，还有它整个的装帧设计，就是整本书它是非常具有设计感的，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封面呀，还有封底，整个书里面的插画，还有那个图片，就是它有一种复古感。 嗯， 然后呢，它又很时尚，就是拿这本书拍照非常好看。就是、我们当时也拍了，就编辑部的小哥哥小姐姐就拿着这个拍了很多的时尚大片，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特别有感觉。 是的啊，而且这本书呢，它其实它的作者我看到是法国的作者哈，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它的这个创作者的一些情况。 哦，这本书我刚才没有说，它其实是一个大奖书。他是获得了2020年的法国女巫奖，还有法国的科学大奖，还有巴黎一个萨克雷科学奖。就是像那个女巫奖，它是一般是倾向于那个书的内容和艺术感，然后那个科学大奖它是书的那个科普性，就是对这本书是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肯定。然后他的作者，他其实我们看到他有三个作者，有一个是文字的作者，他是一个叫菲利普内斯曼，是法国的一个童书作家，他比较擅长的领域是小说和传记，然后呢他的很多童书都是以科学和历史为背景的，然后他本人也曾经获得很多很多奖项，所以这些书的内容就非常的可靠。有专业的背景，然后他整个书的装帧设计呢，得益于另外两位作者，一个是插图作者，一个是制图和摄影作者。他们都是法国比较知名的设计师和插画师，在视觉艺术领域都非常的有资历。 那我们也希望呢，哎，我们的小读者和大朋友哈，都能够去关注到啊。爱心树童书所推出的这本《我们的感觉》，让孩子们啊在这本书当中找到更有趣的这种阅读的体验。那今天非常感谢爱心树童书的主编秦芳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秦芳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